是来自于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从这首歌诞生至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对这首歌的褒奖之意，几乎没有看到、听到过任何人敢对这首歌指手画脚。而今天节目一开始，王平就想冒一次天下大不韪，对这首歌说一两句自己真心的评价。简单的从词曲的结构上来讲，或许这首歌真的算不上特别出色或者是出彩的音乐作品，可是我个人相当偏爱，因为我觉得有些歌曲真的无关于词曲或者是演唱或者是后期的编曲，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关乎于创作者的那份真实的感受，还有情感，还有他的用心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情感心如果在，这首歌就在。心声同步的结果就是歌曲本身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男女老少，皆可以在歌声响起的时候被吸引过来。而这首歌的歌词字里行间蕴藏着真的是无限的沧桑的一种沉淀，很容易产生一种很强的画面感。一个老男人抚琴唱歌，顺带回忆自己的半生，这样的情景或许似曾相识，又因为李宗盛而格外入味。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这样的歌词可能不会让你一下子陷入到伤感之中，但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可能一下就让你的心揪了一下。当然这句话我觉得他除了唱给每一位听歌的人去听之外，更多的是回复自己，回复他在创作生命中的精灵和自己赛跑的人那个时期的那份坦荡和明亮。如果你有仔细听李宗盛的话，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的音乐风格没有太多变化，他没有追求所谓的时髦时尚的编曲，就连他自己唱歌的方式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他自己的音乐作品核心内容讲究的就是我写我心态，我写我真实的情感，所以才可以那么打动人。而如今我就在想，那些在这首山丘里面能够找到共鸣的人可能跟我差不多，浑浑噩噩已经接近中年了，蓦然回首一片茫然，甚至会很伤感。所以我们很轻易的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是歌词里面能够找到一份共鸣，特别是这样的一句话，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面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仔细想想，在时代的变革当中，为了适应社会，我们跑得真的很快，却忘了自己的成长。而今天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想提醒各位，我们是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好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或许明天还会有很多的工作和琐碎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处理，但是因为这份调整和放松，我们可以得心应手去面对。来听1992年李宗盛帮陈淑桦所创作的这首《问》。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 前一生为他所爱的人。 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听。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陈淑桦所演唱的《问》，1992年在滚石大陆演唱会上，陈淑桦第一次唱这首《问》。93年，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成为了杨紫琼、甄子丹所出演的电影《咏春》的主题曲。94年，又折腾了一下。被收录在了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里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在较早时间的一个港片《神雕侠侣》当中好像也出现过这首歌。06年，在李宗盛的《感性与理性》演唱会上，梁静茹又翻唱了这首歌曲，再次引起轰动。而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又介绍了他的来龙去脉，这么多年的这首歌的履历之后，我想沿着这首歌的情绪往下听。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对应的是这首《问》，这是毛不易所演唱的《无问》。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追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 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为电影《无问西东》所创作的宣传曲《无问》。我早就听说这部电影在2012年就已经宣布杀青了，六年之后它终于上映了。而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在想，这期间在最初电影投拍的时候对这部电影有所期待的人，会不会因为这份等待的时间而磨灭掉了这份期待呢？不过直到现在，电影我还没来得及看，就已经被一些台词戳到了心。比如说这句话，如果提前了解到了你所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台词戏剧张力很强？可以说毛不易是用一种音乐观后感来告白每一个有故事的人，恰如一封音乐情书，写满了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和敬意。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为这部电影所配唱的《无问西东》。说实话，我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没有太多惊喜，但是又找不到任何一个歌手说是能够比王菲唱得更好。听到后来，我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双手合十去祈祷。这可能就是王菲的魅力，在经历生活洗礼之后一心向善的力量。好，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王菲的这首《无问西东》。 谁的手总紧紧牵着我的手，不回头，在深沉沙漠中漂泊。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听蝉声沉落，请抬头，今宵路中是谁冲带路的草叶一直

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状况如何，但愿这个时间，你可以在温暖的灯下，享受着一杯香茶，听着我为你准备的音乐。如果你有什么样自己听着的感觉，包括自己的一些心情想要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往下听，我们继续往下听的是陈绮贞所演唱的《小尘埃》。 他在五点十分醒来，他在清晨时候离开，透明的玻璃窗沾满小尘埃。我在这里比黑暗更深的眼里，张开眼睛，陌生人寄来一封信。 陈绮贞所演唱的《小尘埃》。关于这首歌的创作，陈绮贞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写出什么歌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新的作品，虽然常常会很想写，但却不晓得该怎么去写，也不知道要写些什么，好像忽然就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会写东西的人。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恐慌，因为假设这是我的工作，也是让我足以生存下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当我失去或者是忘了该怎么去找回的时候，又或者挖掘不到新的东西，就非常恐慌。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好，我可能就是一个不会写歌的人，然后出去玩，去看演唱会，看完之后去买一把很贵的吉他，反正就是不去想我写不出来东西这件事。结果那段时间就莫名其妙的好了起来，我又开始写东西，而且写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写新歌，后来就有了这首《小尘埃》。陈绮贞回忆说，他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大概就是要说明我对这些未知的事物的一种恐惧和期待，还有 我对作品到底是不是上天给我的礼物，或者是某个神秘的人赐给我的东西的一些想法。这个神秘的人可以把这个东西赐给我，当然他也一定可以把它拿走，所以我也许是要随时面对失去这些东西而产生的一种恐惧。好，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这是来自于汪峰所演唱的《尘埃》。 终于我开始坚定，当浪涛开始汹涌，那随风飞散的细沙卷起褶皱梦回的记忆。如果说我曾经懦弱，此刻我无所畏惧，怎么这天空越灰暗，我心底却越绽放光明。所有无谓又破碎的勇气，让我沉沦却骄傲的如今。曾经苦涩又倔强的泪水，怎能让我不勇敢做巨人。那双挥舞又折断的翅膀，让我坠落却放纵到此刻。昨天泯灭又不去的命运，怎能让我不燃烧如火箭，而非那沉沦卑微的尘埃。终于我开始祈祷，当大风开始狂舞，那肆意流淌的阳光撕碎渺小不羁的过往。如果说我曾经绝望，明天我选择飞扬。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觉得一开始我的用意只是单纯的想把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喜欢听的一些歌曲拿出来和各位分享。它的主题如果一定要拎的话，就叫做《王平私房歌》。但是，当我把这期节目准备好之后，我发现其实它还是有一条线在牵着的。到最后，我发现它其实就是你内心强大和内心受到一些未知事物的这种打击之后的那种自我意识抗衡的一种状况的讨论。但愿这样的一个主题你能够听明白我的用意。如果你在听到这样的歌，这样的主题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记得也一定要跟我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田馥甄所演唱的《渺小》。 最繁华的城市为何带来最寂寞的北极熊？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过最肮脏的垃圾场？最混乱的回忆永远让我想起最专注的一刹那。最丑陋的世界无人让我看到最美丽的一首诗。 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田馥甄首先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偏文艺型的女歌手，还有我觉得她每收一首歌都会有她的思路和想法，所以这首歌也相当精彩，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田馥甄自己说她非常喜欢一首诗，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在一颗小星星底下》，她说这首诗的内容和文字可以完全击中她的心脏。他时常自我反省，他觉得自己所拥有的这种丰盛的生活有愧于世上的万事万物，就像这首诗里面所说的那样，灵魂啊，别谴责我偶尔才保佑你，我为自己不能无所不在向万物致歉。田馥甄希望专辑里的歌词也能像这个作者的笔触一样，看似直率清淡但充满热情，因为那样的状况也像他的个性和说话的方式。于是当他收到了为他写过寂寞寂寞就好的杨子浦交来的渺小的 demo 的时候，田馥甄和诗人成就觉得，哎，这首歌那种迷茫深邃吟诵式的民谣旋律和辛波斯卡那首诗的情感极为贴合，于是就决定把这首诗带给田馥甄的认同和触动既由这段旋律唱出来。因此他们邀请到了填词大师周耀辉来操刀，把田馥甄对自己的这种谦卑自省以及对生命和地球的关怀写成了这样的一首美丽如诗的歌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2013年田馥甄这张渺小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你就不要想起我。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句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 这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你就不要想起我》。如果手机前的你是刚刚失恋的人，或许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越听越伤感，因为他唱的就是失恋的那种情绪。我觉得这首歌和林宥嘉的那首《说谎》极像，你认为呢？在歌词里面，我觉得还可以感受到两个故事，其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有两个人明明相爱在一起，可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有一方最先妥协决定分手，而另外一个人就唱起了这首歌，表达了自己的情绪。还有个故事，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可是他不能够跟你在一起，原因是他可能已经有对象，他可能已经结婚了，他可能在另外一座城市，等等等等，反正是一种纠结难受，到最后你一定要放手分手的局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你趁早吧。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总有那么一个人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位置等着你，所以不必心急。面对可能不合适的这种情感，该放弃的还是趁早。节目最后送给各位的歌曲，这是来自阿妹所演唱的《趁早》。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光。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歌飞扬。